太阳荡着秋千，云吞了半个月亮，像透明的眼睛，为明天的夕阳亮着，像单纯的蝴蝶，为明天的希望飞着。是什么染红了眼眶？没关系，我陪你闯荡，趁着喜怒悲伤，勇敢呐喊就在胸膛。

谁说这算是情愫？

谁人来定山聚。 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情随意于心窝里陶醉，情浓烈却在情心中告吹，情心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废墟有着谁？ 见，至少拥有过幸福的瞬间。